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这段时间街头巷议啊，大家谈论更多的话题呢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医科的副主任阮岩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对已经生过一胎，尤其是剖腹产、剖宫产生过一胎之后还能顺利啊健康的生产二孩吗？我们会和阮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其他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凌云，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凯。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 好的。我介绍一下上个月的全市疫情。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4种，7084例，死亡16例。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下降9.77%，比去年同期下降0.04%。其中痢疾比前一月下降22.27%。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1.66%。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下降12.99%，比去年同期下降27.42%。其中手足口病比前一月下降了12.68%。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数的98.31%。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有些重点的疫情哈，比如说诺如病毒好像这段时间也是有报告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呢？ 好的，诺如病毒是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病原体，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呕吐和腹泻，它的传播力比较强，主要通过这个粪口途径传播，容易在养老院、餐馆、学校、托儿所、医院、邮轮等相对密闭的场所引起爆发。我们疾控中心历年的监测数据呢，发现呢，这个诺如病毒感染啊，它主要是以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感染高峰一般在10到11月，所以呢，目前呢还是诺如病毒的感染高发期。我们2015年10月，全市共报告感染性腹泻聚集性疫情是4起，其中诺如病毒感染就是达到了3起。全部发生在幼儿园。今年呢1到10月，共报告这个聚集性的这个感染性腹泻疫情呢45起，其中诺如病毒呢感染达到了39起，其他6起是其他的病原体感染，而且这些这个感染性腹泻聚集性疫情主要发生在这个小学、幼儿园、中学和机关单位，所以呢正值这个高峰季节呢，我们预计呢近期我市的诺如病毒感染还有所上升，聚集性病例呢也将这个继续出现。 就是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病毒更活跃一些哈。 对。 那么为了更好的比如说预防诺如病毒的感染，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好的，这个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加工食物之前都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尤其是像托幼园所、学校等集体单位，要加强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预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校内的环境消毒工作。近期如果有近期感染诺如病毒的食品加工者，应该暂时脱离工作岗位。如果有这个诺如病毒患者，他的呕吐物污染的表面，比如说桌面呀，应该迅速的清理，并且用这种漂白剂消毒。如果这个呕吐物污染了食物呢，就应该丢弃。如果呕吐物有污染的这个衣服啊、毛巾啊、桌布啊、餐巾呀、都应该这个迅速的高温清洗。一旦发现这个儿童、学生出现关联性的，就是好比一个班 同桌这种关联性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指导其就诊，居家隔离治疗。要追查这个缺勤儿童的学生的这个健康状况，及时的向疾控中心和上级部门报告。 嗯，我觉得您这些提醒非常的到位哈，就是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及时消毒。另外呢，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孩子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别去硬撑着坚持学习了，在家应该好好静养。 对，对，要隔离治疗， 对吧？防止传染给更多的一些同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医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阮燕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阮大夫，您好。 大家好。 嗯。 我是妇产医院的阮大夫。 嗯。今天呢，我们是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特别高兴哈，谈论一件事情，就全面放开二孩哈，有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回有机会终于可以再生一个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妈妈有点担心，因为她的第一胎是剖宫产啊，就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剖腹产生出来的，这就有点担心了哈，因为剖腹产的第一胎，她生第二胎，听说风险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正好也想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就是如果有一胎是剖腹产生的，想生二孩，她真的跟别的妈妈，就是自然分娩的妈妈来比，她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您先跟我们说说，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好的。 嗯。 这个消息传出来呢，是大家反响不一。可能许多准妈妈都是很高兴，但是实际上产科医生的压力是非常大。 是。 啊，那么这个剖宫产之后再次妊娠的分娩方式以及妊娠过程中的风险呢，实际上在13年的时候，在单独二孩放开的时候，那么这个已经得到大家的重视，也做过很多的讨论。那么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样，剖宫产术后的妈妈再次妊娠风险还是很高的。因为首先来说，她的子宫上有一个瘢痕，那么再次妊娠的过程中呢，首先就要在早孕期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确定，通过 B 超做一个确认，那么这次妊娠的胎囊没有种植在原来的瘢痕处。 嗯， 因为如果种植在原来的瘢痕处呢，我们就要做切口瘢痕妊娠，那么这个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有可能危及到妈妈的生命的。那么通过这个确认了之后呢，那整个的孕期产检我们也是要按照高危妊娠来管理。 嗯， 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容易发生前置胎盘啦， 嗯， 等等一些并发症，而且往往这些孕妇的年龄会偏大，她也面临着高龄孕妇的一些风险。 嗯， 那么当然在后期我们要通过产科大夫的查体以及辅助检查来确定子宫下段瘢痕的这个情况，那么来在最后妊娠中晚期的时候还会给一次分娩鉴定的意见，就是说他这次妊娠是不是还是需要手术，还是有可能进行剖宫产术后的阴道分娩。 嗯，那经过咱们实践这个啊，也可能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就您的经验来看，发生这种瘢痕妊娠的这种概率目前有统计吗？能大约到多少？就很多准妈妈都觉得是一个可以赌一下的这种感觉哈，就是我先怀着，然后上医院做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那如果是， 概率应该不是太高，应该在可能产科接触到的会比较少，因为往往在早期发现了之后就去 计划 科进行，对，进行终止掉了，因为它风险确实很大。 嗯， 大概应该在10%以下。 10%以下啊。所以很多这个家长家庭啊，尤其是特别想生二孩的，因为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让很多家庭圆一个梦啊，都希望能够有两个，甚至有人说一男孩一女孩啊，这个多好啊，这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知道产科压力非常大啊，这个从去年就开始啊，这个因为这个羊年的经历啊，这一下突然猴年就会人床位又紧张了哈，建档很麻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想去 是想去啊有第二个孩子，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瘢痕妊娠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啊。我也去听有人说过，不知道真的有这项技术吗？据说如果真的有瘢痕的话哈、啊，他们特别形象的跟我解释了一下，听着挺深，说拿个烙铁能给弄平了，然后就风险低一些。真会有这样的、 不会这样的， 不会是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随着现在微创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子宫切口瘢痕切口的这种稀释。那么您所说的这种呢，我想可能是我们专业上所说的这种稀释形成。那么如果我们在孕前备孕的时候我们检查发现子宫上有稀释的话，如果稀释比较大的话、我们会在它怀孕之前做一个微创的手术，通过一个宫腔镜微创的一个手术，把这个稀释的部位给它做一个修复。所谓稀释嘛，就像一个口袋凸出去，那么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一个地方。那么可以在孕前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把它修复掉。那么这样，风险会适当的降低一些。 所以这个可能是适当的啊，您用词也很谨慎了，也就是说不见得一点风险没有啊。所以呢，对于剖宫产的妈妈准备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看来还是全程都是要照着高危的这个管理， 一定是要这样进行管理的， 就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管理。那现在目前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哈，如果她怀孕了，然后着床也还不错哈，没有发生在那个疤痕上面，那是不是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最大的麻烦算已经躲过去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在子宫上有一个瘢痕嘛、因此他在这次胚胎着床之后，那么他的胎盘要发育，那么要保证足够的能够得到足够的这种血供以及营养的供应给这个孩子。那么因此如果他在局部瘢痕形成的比较大，那么胎盘为了得到足够的营养，它就会长的面积很大。那么就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这种前置胎盘，或者说它局部的血运不好，那么胎盘就会往基层里头深入的去长，那么以后会形成我们所谓的这种胎盘粘连甚至是植入。那么这些风险也都是在孕中晚期的时候，临近分娩期的时候会体现出来。 这些好像就只能是听天命了吧，就是大家就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没法人工来干预吧。 对，我们预防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产前的管理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做出详尽的预案，然后来降低它分娩过程中面临的这种风险。但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如果是有胎盘植入或者是原来的切口瘢痕愈合不太好的话，那么孕妇存在着在妊娠中晚期发生子宫破裂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的这些孕妇呢，尽量能够在一年以上再次怀孕。 说到这个时间，好像就是说您刚才说一年以上哈，也不是说往上多少都行，咱先不考虑年纪。有一种说法就关于子宫的这个修复，人家自己的这种修复，人家说一年以上很好啊，但是好像说四年还是五年也不能太长。 主持人的知识非常渊博。确实是，如果是前次剖宫产已经五年以上的话，实际上它瘢痕已经完全的纤维化，失去了正常瘢痕的这种弹性，那么它的风险又会进一步的又会高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两年三年左右。太早的话瘢痕愈合的不够严密，那么太晚了瘢痕又已经完全的纤维化，没有正常的弹性。所以时间太短太长都不太合适。 都不太合适哈，就照您的说法就是两年到三年。 两三年的时间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业科的副主任也是副准医师阮燕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一胎是剖宫产术后之后想怀第二个孩子哈，现在这个政策放开之后很多人跃跃欲试。尽管我前日子看一个微博，这是题外话了啊，就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大夫发了一个调查，说有多少个还想生老二，哈哈，结果响应的人不高，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出台，大家所面临的一种选择哈，就是出生率的问题哈。当然了，我知道妇产医院您那儿肯定是时时刻刻都觉得，哎呀，什么时候能喘口气儿啊，是一个很 很劳动强度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单位。当然了，我们也是想说咱们大家优生优育嘛，希望这个过程都是母子平安的哈。那么说到这个时候还要说一个事儿，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据说那我第一个剖宫产了，那我的这个子宫呢可能跟那种自然分娩的就会先天不足啊，而且呢还得说人大夫说还不能让它长得太大。据说有研究说，人家日本人生老二的时候，如果剖宫产的话，出生也就五斤多一点儿。现在好像一出生都七斤八斤，都很正常哈。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这体重真的有关系吗？ 有关系。 嗯， 尤其对于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的这些妇女来说，如果她的孩子胎儿在孕期体重控制的不好，过大的话，那么她第二次阴道分娩的机会就会显著降低，即便进行阴道试产，试产成功率也会降低。所以我们建议，其实不光对这些剖宫产术后的这些女性同志来说，对于现在怀孕的所有妇女来说，这个孕期体重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对对对，五斤当然不行了，五斤以上，五斤以下算这个低就是什么 低体重， 低体重啊，五斤往上。当然我们经常看到，哎呀，原来说九斤老太。我们家孩子生了八斤多，经常有这样的这个。 对，所以中国人的观点老是嘛，比如说不管是生完了还是剖完了，一说我生了八斤多的大胖小子，觉得特别有面子。一说哎呀五斤多六斤多，好像有点对不起孩子。但实际上，对于亚洲人的体型，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来说，六斤多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他出生以后，远期并发症。就是对于新生儿来说，他长大之后发生的一些代谢异常，甚至高血压这些远期并发症也会低。那么对于妈妈来说，她分娩过程会更顺利。所以体重控制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对，妇产医院是有这个孕妇学校的啊，这个有很多的营养科的大夫也会去讲课，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妇产医院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去听，但是也有很多人糊弄啊，就盖个章，然后他就不再完成任务，他就不再去听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为了今后孩子和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多学一些知识和这些技能哈。其实有的时候，当然了，我过去说，哎呦，孕妇想吃东西，你能不满足她吗？她就是那个一人要吃俩人的饭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是吧？ 对，是一个合理膳食，而且要适当的进行运动。其实对于孕妇来说，不需要强度特别大的运动，她能够在三餐后，能够去散步、走一走，20到30分钟，对她来说就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控制血糖，乃至于控制她自己的体重增长和胎儿体重的目的了。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哈，有人得了妊娠糖尿病啊，这个虽然说确诊不确诊咱们不说啊，这真是怀疑第一个老大的时候血糖指数就上去了，糖代谢没过，那怀老二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他会不会还过不去，就是只要是 很有可能因为糖尿病来说，它是一个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家族遗传倾向，以至于跟他的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也都有很大关系。那么第一胎如果是一个糖妈，就是说这种妊娠期糖尿病的，她第二胎再次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机会是要高于普通孕妇的。 也就是说她可能老大生完了之后，嘿，我血糖降到正常了， 控制到正常了但是妊娠又是再一次的一次这种生理的改变，那么她又面临着这种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她的糖耐量的缺陷的问题仍然会再次体现出来。 有人说，你看我老大生过，我有经验，老二不至于了，就不用那个特别像怀老大的时候那么精心。 我们就怕这样的父母 就怕这样。 对，就怕这样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哎，你看我生老大的时候挺顺利，什么事儿没有。那我这老二，我不用那么仔细的去查。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我们所担心的其中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恐怕很多面临着再次生育的是高龄妇女。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 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就是存在这问题，岁数越大，据说过了35岁，就是好像这个整体情况就直线往下降了，是吧？ 对，妈妈的体能，那么卵母细胞的分裂的能力， 方方面面发生妊娠期合并症和并发症的机会都会显著增加。 是，哎呀，这也是这个大城市当中的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因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原来说21、22岁结婚好，现在31、22岁能怀孕就不错了， 是这样的， 是吧？ 对，这种发达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北上广，那么高龄妇女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多，那么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我估计这个比例占的还会再往上上。 所以有的时候微信圈里边有个段子说，最恐怖的是70后、80后、90后都在生孩子。可能对于妇产科大夫来说，看见80后、90后还好，看到一个70后在生孩子就非常小心、非常谨慎了哈。 确实是这样的，70后，我是70后，40多岁了。那所以如果40多岁面临着再次妊娠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不管是胎儿出现畸形或者染色体异常，那么乃至于并发这种妊娠期的糖尿病、妊娠期的高血压，等等的合并症和并发症都会显著的增加。 那问问您哈，刚才也有一些朋友想问问您，比如说一胎是剖的哈，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来说，您更希望他生老二的时候是剖呢，还是自然分娩呢？ 这个不能从希望来说，可能要一个客观的评价。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他前次剖宫产的手术指征，这次是不是还同样存在。如果说他上次是因为骨盆狭窄，那么这次仍然骨盆的条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改变， 那么胎儿仍然是一个中等或者偏大的，那么他这次可能上次剖宫产的指征这次仍然存在，那么恐怕还是需要再次进行手术。那么如果说他上次手术的指征这次不再存在了，那我们要进行其他方面的评估，骨盆的条件、胎儿的大小，子宫切口的情况，自己分娩的意愿，那么这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当然还是要对于这些剖宫产术后再次阴道试产的这些孕妇，我们建议要在级别比较高一点的医院，3级以上的医院，那么有新生儿和产科抢救条件，最好能是有麻醉医生24小时进驻产房，能够进行分娩镇痛，能够开展这种紧急剖宫产的条件下进行再次的阴道试产。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了，是吧？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对， 试产还是有很大风险的，是吧？对于这种一胎是手术的哈，剖宫产难。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准妈妈也是说，哎呀，我生老大的时候剖宫产其实挺偶然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随着这种科普哈，大家对于自己生的理念特别的强啊，我也想，但是非常不幸那天发烧了，最后没办法就是剖了。剖了之后说，哎呀，老二的时候我能不能自己生，满足一下这样愿望哈，这就得看个人的条件了， 对， 是吧？ 对，不能强求，也不能一味的说原来剖过的这次都剖，也不能说阴道分娩好这次就不管是什么条件 都 去试，对，所以要根据个人条件来看。 那有一些妈妈也很心里边有些纠结和害怕啊，那如果真是剖宫产老二的话，是沿着原来的刀口再划一刀吗？ 那是一定的，要不然的话这个瘢痕就太难看了。我们是把原瘢痕把它切掉，然后重新在原切口进去之后，然后重新进行第二次的缝合，如果它的体质比较好，然后对缝合线的反应也比较好的话，几乎跟第一次的切口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能到一样的啊，因为现在爱美之心人越来越多了，夏天穿个泳衣去游个泳哈。 对。 啊，这个好像那回还听老人说，过去剖宫产竖着滑，现在都横着了， 对 吧？ 对。 越来越低，越来越漂亮。所以我觉得，可能准妈妈想的可能跟大夫想的还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 我们也都能理解， 都能理解。 能够在我们的评估的条件下能够满足的，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尊重孕妇自己的愿望的。当然手术还是要有手术的指征。那么对于剖宫产在孕的这些孕妇来说，如果她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是建议她进行阴道的试产。如果条件确实不允许，还是进行二次的手术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一些。今天呢由于时间太紧了，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内容越被压缩得很严重。就是今天总结来说，如果老大是剖宫产的话，想生老二哈，决定已经打定主意了，咱就得去一个正规的医院做全面的检查，而且大夫可能会更上心一些。千万千万不要像有那种就像您说那种经验主义，老大我养得挺好，我没问题，这个哎呀产检这今天忙算了吧，今天不去了， 这种是万万要不得的， 万万要不得的哈。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妇产医院产医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阮燕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大家还会问各种各样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优生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谢谢阮大夫啊， 谢谢主持人。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